界，只让我们相恋，这一季的秋天要落红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，要我怎么解？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寂寞先生这首歌是曹格2008年即获得金曲奖之后的创作，当时他因为醉酒事件人生陷入了最低谷的时期，回想自己做错事到重新面对站了起来，他就告诉老婆说想把这种感觉记录下来。这首歌是曹格对生活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写下来的私房歌曲，和你一起来听这一首《寂寞先生》。 你的笑容是恩惠，世界难得那么美，于是追要你陪，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，夜夜只说一回，叫醒人心里的鬼，再又睡再隐晦，在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，在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谓，寂寞却一直掉眼泪，人类除了擅长对飞做什么都不对。Oh, I'm not okay, 我假装无所谓，只看不到心被凝碎，人在爱情里越残废就会越多安慰，是智慧能够形容的魔鬼，他支配这行为，能摆脱寂寞我什么都肯给，就像个傀儡，我可以无看不到